第二十七集，厌倦的守护者。 卡德加和加罗纳只用了几天功夫就把图书馆整理好了，散落的书本大多没有落到离原位很远的地方，那些比较稀有、魔力比较强、锁得比较死的书籍都放在上层阳台上，没有受到楼下骚动的波及。不过重新修整一部分书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。加罗纳和卡德加把闲置的马厩变成了临时的木工房，试着在里面修复破损的书架。那个恶魔却再也没有出现过，图书馆里只剩下被他破坏后的一堆烂摊子，桌上还留着爪痕，艾泽拉斯列王记的书页也被撕扯得一塌糊涂，仿佛被一张巨口咬过，然而却没有尸体，没有血迹，没有任何可以扔到麦迪文狡辩的残骸。 说不定是有人把他救走了， 咱们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， 有人把尸体转移了，那个把恶魔放进来的人一定也可以把他带出去， 还要把血迹一起抹掉。 是的，还要把血迹一起抹掉，说不定他是个爱干净的恶魔。 魔法可不是这样的。 也许你的魔法，你所学到的东西不是这样，其他人可能会用另外的魔法。兽人的老萨满们会的是一种法术，施咒的术士们用的又是另一种，说不定那是个你从没听说过的咒语呢。 不可能，魔法必定会留下痕迹，留下一点施法者本人的信息，某种我可以感知到的残留能量，哪怕我认不出是什么法术。这座塔里施法的人只有我和魔导师，我是通过我自己的咒语检测到的，而且我还检查了魔法屏障。麦迪文说的没错，他们都在正常运转。按理说，不管是用魔法还是用其他手段，那些恶魔都不可能闯进塔里来。 但这座塔本身就不太正常，对吧？没准是旧的法则在这里不适用呢。 要真是这样，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，实际情况要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。 在修复图书馆的过程中，卡德加和加罗纳的关系似乎缓和了不少。当卡德加背对着他，或者加罗纳藏在书堆里的时候，他的声音听起来跟人类几乎没什么区别。不过对自己所代表的势力，加罗纳仍然不肯透露半分，卡德加也依然保持着警觉，他时刻留意着他提起的事和问到的问题。他还试图实时追踪加罗纳和外界的联系，甚至不惜在客房里布下了天罗地网般的侦测咒，只要他一出房门或者一往外传递消息就会触动咒语。然而要么他跟外界毫无联系，要么就是他用的方法连卡德加的咒语都检测不到。这不仅没让卡德加放心，反而更让他紧张了。就算加罗纳拿得到的信息做了什么，他也没有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不过加罗纳也言出必行，开始与卡德加分享关于兽人的知识。卡德加的头脑中渐渐勾勒出了兽人的统治层级与不同氏族的图景。加罗纳一旦打开了话头，便毫不掩饰自己对众多氏族的看法。大多数氏族首领在他看来都只是些粗俗野蛮的白痴，满脑子只想着去哪儿找下一场架打。听过他对多氏族组成的兽人帝国以及部落的描述之后，卡德加迅速意识到部落内部的情势也是暗流汹涌、瞬息万变的。保守的血环氏族是部落的主力军之一，这是一个战绩累累的强大氏族，不过最近势力衰微，因为氏族的首领基尔罗格死眼，年纪渐长，不愿再随意地将族人的性命白白浪费在战斗中了。加罗纳解释道，在兽人的政治中，年纪大的兽人通常会变得更务实，而年轻一代则会将其误认为懦弱。基尔罗格已经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孙子，他们都认为自己可以比基尔罗格更好地领导氏族，想要取而代之。另一个在部落中占据数量优势的是黑石氏族，首领是黑手，他能当上酋长，凭的是他能干掉任何其他想跟他竞争这个位置的人。黑手氏族中有一支分部，他们敲掉自己的一颗牙齿，自称黑齿氏族，多好听的名字。除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氏族，目光之锤最大的爱好就是破坏和毁灭。火刃他们似乎没有首领，只是一群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。还有更小的氏族，例如有一名术士领导的暴烈氏族。卡德加怀疑加罗纳的上级就是暴烈氏族中的某个人，虽然他的依据也只是他对暴烈氏族的怨言比其他氏族少一些。卡德加尽可能地把得到的信息都整理成报告寄给了洛萨。如今从艾泽拉斯各处送来的消息越来越多，似乎部落现在已经不再龟缩在黑色沼泽，而是涌向了四面八方。一年前兽人扩大活动范围的消息还被视作谣言，但现在他们已经无处不在，暴风城正在积极备战，准备迎敌。卡德加没把这些越来越糟的消息告诉加罗纳，但却事无巨细地把能搜集到的每一点细节都告诉了洛萨，甚至包括不同氏族间的敌对竞争和他们最喜欢的颜色。比如黑石氏族就不知为什么最喜欢红色。卡德加也曾试图把信息告诉麦迪文，但魔导师却意外地不感兴趣。确实魔导师与加罗纳的交流不像之前那么频繁了，而且有几次卡德加还发现麦迪文一声不响地离开了高塔，就连麦迪文近在眼前的时候，他给人的感觉好像也是远在天边。卡德加不止一次看到他坐在天文台的一张椅子上，默默地看着艾泽拉斯的夜空出神。他现在似乎变得更加喜怒无常，比从前更喜欢否定别人，也更不愿意倾听。其他人也清楚地感受到了他疏离的态度，每当莫罗斯离开塔楼主人的房间，总会用饱受折磨的痛苦眼神看着卡德加。有一次在他们查看已知世界的地图时，加洛纳本人也提起了这件事。 他总是这样吗？ 他有很多种不同的情绪。 话是这么说，但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似乎更有活力，更积极乐观，但现在他好像很 心不在焉， 头脑混乱。 卡德加无法反驳。那天晚上卡德加向麦迪文报告了一连串新溢出的密文消息，全是打着紫色蜡封的信，全都是在请求麦迪文帮助抵抗兽人的袭击。 兽人不是恶魔，他们也是血肉之躯，所以这应当是战士而不是法师考虑的问题。 可事情已经迫在眉睫，据说黑色沼泽周围的土地都已经被遗弃了，大量难民涌入了暴风城和艾泽拉斯的其他城市，他们的人手严重短缺， 所以他们就指望守护者跑去救场。我要守护扭曲虚空的各处哨塔，防止恶魔入侵，要给这些犯下错误的外行擦屁股本来就够糟的了，现在我还得帮他们保卫国家。下次在洛丹伦和暴风王国打贸易战的时候，是不是又得我出场了？这些事情不应该我们来操心。 如果您不出手，暴风王国可能就要不复存在了。洛萨已经…… 洛萨是个傻瓜，一直认为威胁无处不在的老母鸡。莱恩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他总以为什么都攻不破他的城墙。还有议会，那么多了不起的大法师，整天只知道跟自己人斗来斗去，现在遇到新的入侵者就无力抵抗了。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的小事，就算兽人成功征服了艾泽拉斯，他们也会需要一位守护者，那时候我就在这儿等着他们好了。 老师，你这是 悖逆、亵渎、背叛？也许吧，但我是一个被迫未老先衰的人，我为了这份并不想要的力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现在你可以走了，明天早上我再来听你的悲惨故事。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欣喜苍生的日子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担心担心我自己呢？